艺我的古城，倾颶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月十五号嘅夜晚，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嘅节目。咁我哋今日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嘅日本建筑咧，就会系讲一种叫做书院造嘅住宅。咁我哋上一集嘅时候咧，都讲咗其中一种嘅叫做寝殿造嘅建筑嘅布局或者一种风格啦。咁而相比起寝殿造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咁啊，书院造系其中之一啦。咁我今次咧，我哋亦都揀嚟嘅一套电影啊，会同大家讲多少少呢啲时代背景啊，又或者系入面嘅一啲嘅建筑嘅例子。揀嚟嘅电影呢，就係哇呢、這个真係出名到不得之了嘅一套电影，叫做影武者。咁我导演更加出名到不得之了嘅，真係扬名海外国际间冇人唔識嘅黑泽明啦。咁而我哋亦都会喺即係依家嘅日本嘅建筑入面呢，咁亦都会搵一个例子去讲多少少，咁等大家呢亦都去认识多啲嘅。咁就係京都嘅桂离宫啦。咁我哋首先呢，即係我最鍾意即係讲下一啲经验分享先嘅。因为呢，京都嘅桂离宫呢我就未去过啦，即係小弟即係冇乜机会去日本玩住啦。咁但係呢，我知道我哋嘅即係建筑学者 Stan 呢，除咗话你係中国建筑嘅非常之熟悉之外咧，即系日本你都系除咗系建筑学者，我谂都系旅游达人嚟噶啦。即系我谂，即系度度你都去晒咁就系。咁你桂离宫你一定唔会错过啦，系咪？ 有去过， 因为我喺睇啲相嘅时候咧，就睇到好多人写嘅游记啊，喺网上面啊，就见到嗰啲即系繁花似锦，哇，好靓啊！啲花花草草，咁而入面嘅一啲山水啊、庭院嘅布局，亦都系好有一种自然嘅感觉喺度嘅。咁而你去到睇嘅时候，你嘅感觉又系点样呢？ 首先未去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先啦，唔好就咁搭车就去咗啦，各位听众吓。咁先要呢就上网同呢一个宫内厅呢申请先嘅。咁而去到呢亦都唔系自己乱咁行嘅，都系要跟一个咁嘅 导赏团， 咁导赏团咁样去嘅。咁有指定路线嘅。咁去到呢亦都系同即系原本我所即系期望嘅都差唔多啦，系即系佢比较特别出名嘅就系嗰个咁嘅自然嘅感覺啊嘛，所有嘅建築咧，其實都係好樸素嘅。咁啊，同譬如上集講嘅嗰啲咩寢殿造嘅建築咧，都幾大唔同嘅嚇。咁啊，亦都好佈局又好自由啦。咁啊，亦都好融入個大自然啦。咁呢個就係我嘅最大嘅感覺啦。 嗰、那個樸素咧，我都非常之認同。咁啊，好似我哋之前講嘅一啲建築咧，譬如係阿 Stan 咧喺今輯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咪俾咗啲測試我同阿卓然興去做噶嘛。咁啊，講到究竟中國建築同埋日本建築之間嘅一啲嘅分別啊，究竟你分得出咧？咁我啊，當然我哋就俾阿 Stan 就嚇即係整蠱咗一次啦。 係啊，好多都答中啊你哋。 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自己歸納翻，究竟點解我會將呢一啲係個感覺上似是日本建筑的那些的相片呢，咁一睇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係凭一个颜色呢去作出一个嘅分辨嘅。就係、是、我都係感觉日本建筑嘅颜色係真係比较纯樸樸素一啲。咁无论係好似上一集我哋去讲宫殿嘅时候，即係都係一啲樸素啲颜色㗎嘛。咁呢个返入去个庭院入面应该都係更加会樸素一啲啦。 其实讲真，每一个地方嘅文化呢，即係佢尤其是建筑呢，都会一定有一啲系特别去即係七彩缤纷啊，好华丽嘅，亦都一定会同时有一啲系比较樸素啲嘅。 咁而日本呢，我相信一般人对佢哋嘅建筑嘅感觉呢都係倾向咗去比较朴素，包括阿杰呢。咁有好多原因嘅，你话系咪真系大部分人都系鍾意朴素多啲呢？如果嗱，根据一般嘅建筑学者所分析呢，其实呢个都系可以话系主导嘅，比较比起嗰啲咁嘅比较华丽嗰啲呢，咁朴素嗰啲系突出啲嘅。咁另外亦都系可能啊，同西方人咧喺即系二十世纪初咧，或者甚至乎早再早啲嘅十九世纪尾，开始去注意日本建筑咧，佢就偏向咗去留意佢哋呢啲比较朴素嘅，而直接就系引用咗啦，或者模仿咗啦，甚至乎影响咗西方即系十九二十世纪之间嘅现代主义啊，都系譬如有好即系好紧要嘅，譬如有一个建筑师 Bruno Todt， 直头系将呢一个桂离宫同埋呢一个伊势神宫，咁都系被誉为呢两个日本建筑嘅上面咧睇到咧一啲好突破性嘅喺佢嘅现代主义嘅角度嚟讲吓，咁有呢啲咁嘅由西方人去定义翻日本人佢自己嗰个美学都唔顶 嘅。就唔单止我谂，唔单止建筑嘅，即系譬如绘画好多艺术嘅，都系我哋话成个十九世纪嘅中期开始咧，即系随住日本门户开放开始啦，即系欧洲好多嘅艺术嘅大师啦、画家啦，譬如梵高啊，唔同嘅人啦，佢见到嗰啲嘅日本江户时期好多嘅画，都觉得哇，系原来系可以系咁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话，即系日本艺术虽然有阵时话好似即系好多嚟自中国嘅影响啊咁，但系佢自成一格之后咧，后来咧亦都影响翻世界。 咁亦都好老实讲，即系我哋譬如读现代建筑啊，或者现代艺术咧，其实好多时会见到西方人咧，佢哋系所谓参考或者系引用咧日本嘅艺术啦，同埋日本嘅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咗现代西方嘅建筑同埋艺术嘅。咁相反，其实就如果佢哋就比较少去直接话引用中国嘅建筑或者中国艺术。咁你亦都，但系当然日本嘅艺术、日本嘅建筑亦都系即系源自中国嘅建筑啦，好大程度上。咁系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出现嘅。咁当然最后一个亦都即系点解我哋觉得即系比较朴素，就系、是、你见到日本嘅皇宫啦，吓，譬如上集所讲嘅京都御所，你都会见到啲喂，又系好朴素啊，全部啲木嘅原色啊，吓，乜都冇嘅，空溜溜嘅。 咁你对比起中国紫禁城， 紫禁城嚟讲，会觉得哇，呢啲烂屋嚟，点住？一般有钱少少都唔住啦，点解皇天王会住啲咁嘅地方咧？甚至乎我哋今集重点所讲嘅所谓嘅桂离宫啊，一个离宫又系皇家嘅，哇，更加似呢啲咁嘅一般平民百姓嘅农舍啊、农宅啊咁样嘅情况啊，咁呢个都系反映咗日本嘅某一种美学嘅取向嘅。 咁嗱，我哋咧继续咧会同大家讲多啲桂离宫啦。咁但系之前咧，我谂都会同大家咧讲多少少系喺个历史嘅部分，咁等大家咧都了解得更加清楚呢一段时期嘅历史。咁而咧，我相信啊，如果大家咧睇完黑泽明嘅《影武者》，更加会即系啊感受到嗰种战国末期嗰种历史嘅状况究竟系点样啦？ 影武者。十六世纪末，日本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其中以武田信玄、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的势力最大，号称甲飞之虎的武田信玄的弟弟武田信廉，无意中在刑场上发现了一个即将被处死的摄贼掌上鹤齿信玄，于是就将他留在身边。后来武田信玄包围德川军的野田城，即将直取京都完成霸业之时，竟被火绳枪击致重伤。为维持军心，防止敌军来犯，信玄临死前吩咐众臣对外界隐瞒他的死讯三年，而先前信廉找到的死囚有感于信玄的不杀之恩，就搭稳假扮成替身成为影武者。起初影武者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限制和监视，但辗转他内心慢慢以真正的主公自居，和孙儿培养出深厚感情，更在一次军事会议中发号施令 从而扭转战局。只不过三年之约届满，武田信玄的死讯终于公开，影武者遭驱逐出城，变得心系家国的他只能眼白白看住信玄的儿子胜赖违背信玄的遗训领兵出征，在场小战场上全军覆没，武田家亦从此没落，自己却无能为力。 黑泽明啊，两位电影嘅爱好者，我谂俾一个钟时间你去讲黑泽明，我谂都讲唔晒。咁、但系即系我谂喺今次呢套电影入面所带出嘅，我哋即系点解会拣佢咧？其中一种即系都可以俾大家了解到嘅，就系呢段嘅历史嘅背景，即系战国末期。咁战国嘅历史就好吸引啦，即系我哋无论系一般嘅听众，好可能系。无论喺文学作品又好，或者系电视电影嘅影视作品，又或者系一啲游戏入面咧，都会揾到好多即系历史系以呢个战国去做题材嘅。咁啊，历史方面梗系交俾阿卓贤兄去讲一讲啦、 因为其实真系匹布咁长嘅，尤其系战国历史，后来大家都做得好仔细嘅，咁所以我哋只能够略述一个梗概啦，或者讲翻一个大嘅整个背景俾你听，作为同建筑以其他集数嘅一个连接啦。咁你话喺室町时期末啦，足利幕府时期末啦。同埋安土桃山時期依一個咁嘅範圍啦，我哋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大嘅一個變化啦，就係話下層嘅武士啦，下層嘅力量咧越嚟越向上升，然後咧就令到即係原本嚟固定嘅一個力量有一個變化。 下黑上 係啦，你可以係啊，絕對係啦，可以下黑上種種。咁其實其中一個明確嘅例子咧，就係所謂嘅地方嘅力量嘅變化。咁地方嘅時候一直以嚟咧，就係由所謂武家即係話幕府做嘅一個守護，即係地方守護呢個名稱嘅守護者咧，係做守護。咁个守护咧，大抵喺唔同地方都固定嘅。大抵系一个个家族，即系一个守护嘅家族咧，就连绵不断咁样咧，佢个仔啊，一直咧就做嗰个地方嘅守护。咁但系我哋话去到战国时期，有一个好明显嘅特征就系话咧，嗰、那个皇室即系嗰个守护嘅大名死咗之后咧，就由佢嘅就未必系佢个仔咧，就即刻话即系佢啲子孙即刻继位，而系话咧系由佢所谓嘅一啲叫普代家臣，即系话佢嘅身边嘅啲重臣咧，就用一个种守护代嘅模式，即系代替个代嘅形式咧，就长期嘅我哋。有啲似 acting 啊，用今日嘅世界即系 acting 嘅，但系长期 acting 嘅，就系话长期地咧就待住你啦，咁即系待住佢啦，咁就做咗一啲嘅守护代嘅模式，咁亦都就请皇室话我哋做守护代咁样，咁守护代就同守护嘅分别就系话佢可能系啲下层嘅一啲人咧，慢慢已经取代咗原本嘅一啲大名嘅，咁好出名，譬如织田信长就系守护代嚟嘅，即系佢本来系斯波家嘅家臣嘅家族，咁然后就取替咗佢，咁有啲咧就系本身守护，然后击败。咗种种下上力量而维持局面嘅武田咧就一个例子。我哋今日主要讲嘅即系武田信玄咧，其实佢个武田家咧就系一个好长时间喺呢一个信浓啊呢啲嘅地方咧做守护嘅一个大名。咁呢位守护大名武田家咧，其实佢本身系源氏嘅后人嚟嘅。咁大家记得啦，地方守护唔系源就平啦，大抵都系呢啲人嘅出身。咁武田其实本身系源氏嘅后人嚟嘅，而大抵你可以理解咧，战国时期大家都会以咧就系上。上几集嘅时候咧，阿 Stan 曾经讲过上洛呢样嘢，其实就系去京都，咁就叫做勤王。咁其实调翻转咧，就有啲似即系中国嘅三国时期嘅挟天子以令诸侯，即系话啊，入咗上洛之后咧，大抵就可以有一个好高嘅官位去统领天下啦，咁样即系建立一个新嘅幕府添，甚至可以。咁而武田要上洛咧，条路好简单嘅，其实佢沿住信浓行去隔篱咧，就系一个美浓啦，美浓一个地方啦。咁啊，美浓再打横去咧，其实已经去到琵琶湖噶啦。咁琵琶湖一行，但系再横入之啦，演入京都。咁其实佢只要条路咧咁样穿就得。咁佢对手咧，其实就系织田啦。咁即系织田咧，就喺美浓嘅下边叫美将，咁后来就北上打埋美浓，咁所以武田如果要西进咧，就要击败织田家同埋德川家嘅联盟，因为当时德川咧就喺美将下边嘅三河地方嘅即系地方首领，咁佢系嚟自于本来同武田家有姻亲关系嘅金川家嘅，咁金川家咧就喺三河嘅东边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嗱，第一个三角形咧就系武田。织田同埋呢个德川就系武田西边嘅力量，咁大抵就系同武田对立嘅。下边嗰三角形咧就系武田 北条同埋金川嘅呢个三角形。咁呢个三角形咧，相对系贵族三角形咧，因为北条家几乎系关东地方，即系后来嘅江户一带嘅一个持续嘅豪强。就算去到德川幕府时期咧，北条家依然系豪强嘅，一直可以数到去幕末嘅时期，北条家仲喺度嘅。咁呢一个三角形咧，就系、是、我哋话武田信玄登位，即系做咗大名之后嘅一个三角同盟嘅关键。咁就系依边，所以话南边同埋东边由信浓呢个地方一直去到即系今日嘅江户啊、东京一带嘅地方咧，都系同武田相对和平啲。而上边咧，即系话呢个狭长嘅日本嘅北边嗰条路线咧，武田嘅上面咧就另一个大敌人，就系所谓嘅上杉家。咁大家都可能听过啦，即系嗰位 月后之龙， 月后之龙君臣啊，同有系神也系佛嘅呢位，即系上杉谦信啊嘅一位大名。咁所以咧，你会发觉武田身处嘅地方咧，就系所谓四战之地嘅，即系话佢东南西北咧，其实大抵都系会打嘅。咁系即系同北条同埋呢个金川，即系水若咗去金川有一个联盟，所以勉强叫做嗰边和平啲嘅啫。咁所以我哋喺影武者里面佢成日讲不动如山，不动如山点解咧？就因为佢处四战之地，佢唔喐咧，冇人掂敢埋去嘅，因为佢信浓系山区啦，冇人可以即系强势咁样打上去要消灭，冇人够胆打佢。但系调翻转要上落咧，即系所有东部嘅大名要上落，亦要经过武田，都冇乜可能。咁但系调翻转讲咧，武田如果周围去打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俾人成为一个夹击之势。稍微第一点要讲嘅，咁我哋话信玄就喺咁嘅扩张之下咧，就由即系中部嘅呢个山区，即系我哋话即系信浓呢啲地方嘅山区，慢慢咧就将身边嗰啲细嘅地方咧就食咗啦。咁咧就会发觉咧喺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终于咧就有一度咧就出事嘅，咁就系我哋之前咧就有一个地方叫周坊，咁就系周坊嘅周字咧就系言字边一个取字，取字就取代个取，咁所以有如果有阵时可能会话读下取坊会唔会系咧，咁其实正音就系周坊啦。咁呢个地方嘅攞咗之后咧，佢有啲嘅地方嘅豪强咧就发觉咁你继续咁样霸占地方落去唔得，咁于是咧就追寻咧就揾到上杉家就帮手就争夺呢一个即系话日本中部嘅呢个地方嘅一个管辖权。咁有一场好重要嘅战争叫上田之战啦，咁就亦都系所谓嘅之后亦都一场叫川中岛会战，打六次嘅。咁喺呢场战争入面呢，其实呢信玄呢系曾经呢有受过伤，亦都有俾即系叫做可以叫打败，咁亦都有啲重臣系受伤。点解讲呢场战争呢？就因为呢场战争呢系历史里面呢大家都有记载嘅第一次信玄撤退嘅时候呢系由影武者去守护嘅。咁就係、是、其实应该嗰位呢就係佢弟弟信廉，武田信廉。咁而喺影武者个电影里面呢，呢一度係冇出现过嘅。咁只係信廉緊讲过佢，我曾经帮过佢做过几次影武者，就是、大抵就係讲川中 岛。影武者意思即係替身。 冇错，即係顶住嘅替身。咁但係喺电影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信廉已经系死㗎啦。咁然后呢，呢位影武者嘅替身嘅一段时候呢，大抵就係讲緊呢同织田同德川，到织田如日方中啦，德川亦都虎视眈眈啦，武田喺呢个咁嘅地方呢係受住德川军喺三河北上嘅进攻，亦都受住织田家喺北信浓即係向东移嘅进攻，山路同海路呢同一时间嚟嘅进攻嘅一啲嘅量之下嘅结果。咁所以呢佢不动如山，都唔可以乱咁打嘅。呢个呢就係大抵喺电影嘅即係整体嘅时代背景。咁而历史里面亦都讲嘅，喺武田信玄应该死之后咧，到三年咧先至正式公布死讯嘅。咁我哋即系大家都认为呢三年里边咧就系影武者啦，就由影武者去做替身去代替。咁但系历史都讲咧，即系其实呢三年咧，织田同德川应该系知道佢系死咗嘅，即系所以其实攻势系好猛烈，亦都冇停过。咁而电影里边应该就讲系完美地即系冇人知嘅。咁呢个系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大家知唔知都好啦，咁即系武田家嘅事喺嗰三年维持咧，都系事实。咁所以呢个电影里边都唔可以叫做大嘅差错，咁但大抵佢哋之间嘅关系咧，就系一个咁样嘅一个背景同关系。 咁我哋咧之前咧就讲电影嘅时候咧，好中意就系揾阿 Stan 咧，就揾下电影入面有冇啲咩嘅瑕疵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错处咁样。咁但系我知道咧，今次同阿卓贤兄喺咪后倾偈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即系今次系俾你咧去揾到一啲嘅 破绽啊！我反而揾唔到 系啦，即系佢当然我建筑破绽当然揾唔到，但系起都少少叫建筑啦，因为佢唔系讲个问题咧，就系边度咧？ 战阵 入边冇错就是喺临尾嘅结局嘅决战噶啦，咁大家如果熟悉战国历史，人都知道嗰场战争咧就大抵系模拟紧好出名由胜赖嘅即系赤壁突击队突击呢一个织田嘅同埋德川联军嘅枪炮阵嘅广义嘅所谓长筱之战。咁啊，长筱嘅筱咧就系竹花头一个条字嗰个嘅读法。咁嗱，问题喺边咧？就喺电影里面嘅呈现咧，就系咧嗰班嘅军队咧就企喺嗰个嘅竹嘅栏山嘅后边。然后咧就用三段射击法，三段射击法咧就系简单啦，就是、因为咧摆子弹。 然后咧用塞子弹，然后发射咧，其实三拍咧加埋咧系一分三十秒时间嘅。咁但大抵咧，喺以前嘅军队咧，三十秒嘅时候咧就已经咧救嗰啲骑马军队咧由喺布阵嘅前方到到斩到你噶啦。咁佢话算系咩咧？如果以前嘅方法咧，一枪之后咧就斩到你。咁所以第三段射击嘅好法处咧，就系将个步枪队分成三段。咁咧就每一度咧就射完之后咧，后边已经冻紧嗰个子弹，同埋入紧子弹，做两个步入火药入子弹嘅步骤。咁所以不断连绝咧，可以三十秒射一枪，三十秒射一枪，导致咧咩咧？就系、是、你嗰个骑兵队嚟嘅时候已经受三次嘅射出。咁其实系好嘅方法。 系啊。 但問題係咩咧？佢哋企喺個竹蘭山後面，但係其實唔應該係咁嘅。即係喺長勺之戰嘅特性係咩咧？積田嘅德川年軍係俾武田軍阻到，而阻到之後咧，其實喺戰場嘅中間嘅唔同部分咧，做咗好多所謂嘅竹子啊，竹子即係將嗰啲竹咧削尖，然後咧對住對方嘅馬陣斜咳咁插落去啲泥度。咁然後咧，你啲馬咪跑唔快咯，因為你跑咪死， 要兜圈㗎嘛， 要兜圈啦、企啦、跑啦。咁其實佢阻唔到好多，因為佢哋可以避過然後跳過去。但係喺戰場嘅時候咧，依、這個拖慢咧先。至系点解嗰个步枪嘅三段能够即系对嗰三千骑兵有一个致命嘅打击嘅关键？即系其实佢，如果你谂下，其实嗰个蓝山我用长矛一吉就穿啦，咁其实跑到过去噶嘛，佢哋又唔系机关枪。 即系佢应该用竹子，就唔系喺个竹嘅蓝山后面。 有蓝山，但系嗰蓝山喺战场中间嘅，就唔系企喺嗰个后边。因为你谂下，嗰班人企咁样，其实一吉就穿，佢唔保唔到啲咩噶。即系其实佢摆唔摆都好。如果佢揸住支枪， 因为佢都未跑到过嚟， 系啊， 即系你企喺南山后面冇意思。 系啊，咁所以其实应该就系摆喺战场中间嘅，而且好多段嘅。咁所以我哋话嗰阵时嘅战场系一个咁样嘅局面。咁而第二样咧就系胜赖，其实嗰阵时都唔系严重地死晒全部嘅，即系唔系话灭亡嘅，而系中间仲有好多次之后嘅战争先死。咁但系我哋话呢场战争系关键，因为死咗好多嘅众神。咁但系其实成个军势未完，武田家未灭亡嘅。咁所以呢个佢都系一个戏剧性嘅处理啦。咁但系嗰、那个我哋话喺嗰阵时嘅历史或者嗰阵时资源咧，佢已经完整咁精彩地模拟翻呢个三段连射呢一个咁样嘅射击方法咧，其实已经系黑泽明一个非常之大嘅贡献嚟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头先我哋即係听卓贤兄咁啊娓娓道来讲咗咁多呢个战国时期嘅历史呢，其中有一段呢亦都我觉得即係同返今次我哋讲建筑都有啲关系，即係今次我哋讲战国嘅历史好多即係一啲嘅武士啦，咁而呢我哋亦都听过呢其中有一种嘅建筑嘅风格叫做武家造。因为武家造我相信即係同即係我哋话武士应该都有啲关系啦，因为都系嗰个武字啦。咁但係呢个武家造同我哋上一集所讲嘅呢个沉淀造同埋我哋头先开节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嘅书院造究竟有啲咩嘅关系呢？咁呢个我諗就係又要交俾阿 Stan 去同我哋解释下啦。 嗯，好啊。咁呢一般嘅建筑史啦会咁样睇嘅。呢一个嘅沉淀造就係属于平安时代嘅贵族啦，上层贵族嘅一种建筑风格啦，尤其係用于佢一般嘅住宅啦、宅邸啦，甚至乎皇宫都会用呢一种嘅。咁而另外嘅两个名称呢，武家造、书院造，佢哋之间嘅关系又点呢？譬如一般都会觉得武家造呢一个咁嘅形容就係近似形容緊书院造嘅呢一个咁嘅风格嘅。咁但係譬如亦都有一啲嘅日本嘅建筑学者，譬如我睇过啦，太田博太郎啦，咁佢对武家造呢一个名词呢就有啲保留嘅。譬如平安时代贵族流行嘅沉淀造，本身唔係话等于喺镰仓时代当武士去執政嘅时期就一定会去创造另一种嘅造嘅形式嘅、甚至乎书院造呢亦都佢认为未必同武家造有好大关系嘅。 尤其是譬如镰仓时代的初期呢，那些咁嘅上层嘅武家嘅住宅，或者亦都有啲记载，譬如源氏咁，佢哋开头都系跟随緊一啲譬如贵族佢嘅枕垫做嘅形式嚟到去起佢哋嘅家居嘅，佢哋都系会用枕垫做呢一种嘅。咁但佢当然肯定武家亦都必然会系因应住自己嗰个生活方式同贵族嗰种生活方式系唔同㗎嘛。咁佢呢都可以话是对于沉淀做那种这样的好仪式性啊，好大型的好对称工整的那种这样的建筑形式呢，进行一些简化啦，亦都加强一些实用性啦。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武家即是武士的阶层对于镰仓时代之后的书院做的流行呢，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当然反转来看之后的贵族去到后期同样都会兴建一些书院做的建筑形式，咁所以可以话书院做其实系似一种时代一个进化嘅产物，就多过话系真系属于某一种阶层，譬如真系属于武家呢个阶层嘅产物嘅。而喺呢套咁嘅电影里边咧，武田家咧佢嗰个府中城嗰个咁嘅府邸咧，其实佢主要表现嘅就系书院做嘅风格。咁但系咧，同时亦都有一定嘅沉淀做嘅元素喺里面。譬如呢，我去睇会睇到有大量嘅木地板啦，或者係放一啲独立嘅榻榻米榻榻米，或者係嗰个咁嘅我叫做大广间啦，即係佢哋主要去大集会嘅时候嗰个主厅。咁嗰个咩武田家紋啊，嗰个家族嘅标志呢，就摆正喺嗰个咁嘅大厅嘅正中间，係表现咗一种对称性嘅。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呢，会用一啲独立嘅接曲嘅屏风呢。呢啲呢其实呢某程度唔系典型嘅书院做风格，反而系有啲近似呢个嘅沉淀做嘅。譬如再讲清楚啲嘅，譬如木地板呢样嘢，一般我哋而家去日本呢，譬如住啲咩温泉酒店啊，咁入到去间房嘅就係铺满晒成个地下都係榻榻米啊，嗰啲咁样嘅席嘅咁样嘅方格型嘅地板㗎嘛。咁但係呢，我哋睇到戏里面嗰个武田家嗰个咁嘅府邸呢，其实好多嘅房间呢其实就唔係话铺满晒榻榻米嘅，就是、主要都系仲系用緊木地板嘅。咁呢个你去再记返上一集呢，我哋讲辉耀姬物语呢，其实嗰啲咩沉淀做嘅住宅呢，你都睇到佢基本上地下都系木地板，而佢里面嘅榻榻米呢就唔系我哋而家温泉酒店嗰啲铺满晒嘅，佢只不过喺佢嗰个木地板嘅上面可能放一块啦，或者係一个排列咁样放几块喺度，而啲人係坐上去啦，甚至乎佢上面再加一啲譬如好似圆形嘅，我哋叫中国叫蒲团啦，呢啲咁样嘅坐垫咁嘅形式。 贵枕咁样 啦，係啦。咁呢啲呢就近似于沉淀做多过书院做嘅。书院做呢其实其中一个对于家居个变化呢，就係开始更加大量用榻榻米。咁呢一个咁铺满晒呢啲咁嘅长方形嘅榻榻米，就係形成成咗呢个咁嘅书院做嘅其中一个风格啦。 书院做呢，我哋如果继续去详细咁同大家分析落去呢，仲有好多呢可以同大家讲嘅。咁亦都可以对照返少少我哋上一集所讲嘅沉淀做呢。咁大家如果係即係都唔係好记得喎，唔紧要嘅，欢迎大家去上返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既可以呢喺我哋第五台建筑二嘅集数入面呢搵到一啲嘅图片啦。咁同埋呢亦都大家可以重温返我哋嘅节目嘅。大家 podcast 重温就更加方便添。咁我哋咧嗱，下一节嘅建筑二咧，继续会同大家讲多少少咧书院做嘅，咁同埋咧亦都会讲下咧京都嘅桂离宫。咁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下一节咧继续我哋嘅建筑二，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续我哋建筑意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今晚同大家所讲嘅，主要咧就系集中喺书院做嘅呢一种嘅建筑嘅风格入面啦。咁而咧，我哋上一集所讲过嘅咧，就系一个嘅沉淀造啊。咁但系咧，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啦，又会有啲新嘅形式咧去衍生咗出嚟。咁我哋头先上一节嘅时候咧，都已经咧开始咗同大家去讲呢个书院造究竟咧有啲咩嘅特色啦。咁啊，同沉淀造有啲咩分别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榻榻米。由一啲好即系独立几块，变成咗依家书院做入面咧，就会铺满晒成间房啦。咁我记得咧，上一集咧，阿 Stan 讲沉淀做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嘅特色咧，就系佢室内嘅啲主殿咧，就会比较系大啲嘅，即系佢少啲间房啊。 冇错， 系嘛？咁呢个咧就系沉淀做啦。咁而会唔会啊？书院做咧系会间房多啲，又或者系喺室内嘅呢个设计方面，亦都会有一啲同沉淀做唔同嘅地方。 如果讲书院做最大嘅重点呢，特别系相对于沉淀做嚟讲呢，书院做系比较自由啲啦，有多啲不规则嘅平面嘅布局嘅。咁而建筑嘅体量，即系譬如嗰啲厅堂啊，嗰个尺寸呢，亦都系变细啲嘅。同时呢，佢室内呢亦都会再分割得更加多细小嘅空间啦、房间啦咁样嘅。咁呢个都系最基本最简单嚟讲书院做嘅风格嚟嘅。咁如果再逐个部分嚟到讲呢，首先我哋就应该从呢一个柱嗰方面啦。柱呢样嘢呢好紧要㗎喎。首先柱就系形成咗譬如每一个家居或者每一个建筑，佢分成个空间最基本嘅。一来系分个空间啦，二就系本身佢要企喺度啊，即系嗰座建筑物所以可以起身呢，都一定要有柱啦，或者有墙嘅。咁日本建筑基本上就框架空间啦，一定用柱啦。咁而书院做嘅柱比起呢一个沉淀做最大嘅唔同呢，就係佢开始比较少用圆柱，沉淀做多用圆柱，而书院做呢变咗多用方柱，基本上呢绝大部分都用方柱嘅。咁如柱同柱之间呢，亦都开始形成所谓嘅一啲嘅间啦，时间或者空间嗰个间啦。咁呢个咩间同间呢，咁亦都开始出现一啲所谓嘅模数啦。模数即係一啲标准嘅尺寸嘅 size 啦，或者咁嘅尺寸啦。咁譬如日本所谓嘅模数呢，发展咗出嚟同头先我哋所讲嘅榻榻米啊都会有啲关系。因为呢，其实正式嚟讲咧，日本嘅榻榻米咧，佢系有标准嘅尺寸嘅。正正系因为佢可以喺首先结构上面柱同柱之间出现一啲标准嘅模数，咁先至可以方便到 铺榻榻米， 铺呢一个标准尺寸嘅榻榻米。 圆柱就唔方便铺。 圆柱咧，讲翻上一季曾经有一套电影咧，吓 狄仁杰 系啦，咁啊出现过唐朝建筑里边咧，地下铺满晒榻榻米嘅，咁里边咧仲系用紧唐朝流行嘅圆柱，但系咧我望落咧觉得，喂，好似好唔妥喎。你見到嗰個圓柱，咁榻榻米正常一定係標準嘅方形嘛，咁佢咧就變咗咧喺戲裏面見到好似係啱啱去到個圓柱邊嗰度咧，變咗批翻一個圓形嘅粒位嚟到就翻去嗰個柱邊，其實係冇可能出現的。 嗰套戲本身都係好超現實嘅。 咁嗱，講翻呢個日本嘅書院做啦。其实呢一个咁嘅柱间咧，亦都会分成为所谓早期嘅真制啊，真假个真啊，就系标准嘅柱间，但系咧会导致咗呢啲咁嘅榻榻米咧，就会有一啲唔同嘅 size 嘅。咁去到发展到后期咧，反而咧嗰个标准嘅尺寸咧就跟咗去嗰个嘅榻榻米嗰度。咁而标准嘅榻榻米出现嘅，对于嗰个柱同柱之间嘅距离咧，就变咗柱同柱之间就唔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嘅柱间嘅形式啦。咁而更加标准嘅就系去到呢个榻榻米，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嘅一般嘅榻榻米咧，其实都唔系话得一种嘅尺寸嘅，基本上咧，我哋好简单咁计嗰个数咧，就系、是、譬如我哋用 mm 嚟计嘅一般嘅建筑师，咁啊900mm 就乘以米九咁样啦吓，即系差唔多接近一米长同埋两米长咁样嘅长方形，1:2嘅一定系。咁京间喺即系喺京都附近一带咧，就系最大嘅吓。如果真係準確嚟計呢 ,95mm 乘以 1910mm, 咁一路去到東面江湖呢，咁就細啲嘅，譬如去到 880mm 乘以 1760mm, 都係1:2嘅。咁而喺電影裏面呢，我哋見到武田信玄佢嘅譬如一開始佢個居室啦， 或者佢死咗之後，影武者佢進駐佢間房裏面嘅主間啊，或者起居室啊，或者卧室啊，即係瞓覺地方，一定係啦，全部就鋪曬榻榻米嘅。咁呢個都係某程度表現咗呢個書院做嘅風格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由地下上到去即係牆身啦，特別我哋見到好多所謂一般人叫推拉門啦，或者香港人鍾意叫趟門啦。咁、趟門呢又會有幾種嘅形式，譬如明帳子啊。明帳子一般就係一啲木嘅格仔，就貼咗啲紙嚇、做呢啲咁嘅推拉門嘅。另外一啲咧就叫傲帳子，就會有畫咗啲畫喺上面嘅。有一啲咧叫做武梁户啦，咁就係見到一啲嘅木條啊打環嘅好密嘅，咁啊做咗一啲框，咁然後再貼上一啲嘅木板喺上面嘅。主要係呢幾種形式就係構成咗書院做裏面嗰啲咁嘅間隔啦，同埋佢哋可以活動嘅門。咁有時呢佢呢啲咁嘅間隔呢有啲會係固定啦，但係大部分尤其是向住外面走廊啊嗰啲呢，佢哋都會可以推拉嘅形式之餘呢，同時成幅咁嘅推拉門呢可以拆出嚟嘅，方便佢。即係全間屋所有呢啲咁嘅間隔或者推拉門拆晒之後呢，其實就剩返一個骨架，咁成間屋都唔會冧嘅。 我問問題，首先第一，我哋知啦，嗱，書院做其實大抵好多嘢咧，同內部嘅間隔啊、裝飾啊，種種唔同嘅嘢有關係嘅。如果你話咧，聽你咁講完之後，會唔會可以話榻榻米嘅標準化，或者榻榻米嘅標準嘅大細，其實調翻轉頭慢慢影響到裏面嘅間隔嘅基本嘅設計。或者基本嘅大小系受到榻榻米嘅影响， 冇错噶。其实咧，而家去睇翻，一般现时咧去设计一啲当系温泉式嘅旅馆，咁佢哋去设计嘅时候咧，其实咧开嗰咁嘅平面嘅尺寸咧，一般咧都系根据住佢会用嘅榻榻米嘅尺寸，咁样嚟到去砌翻嗰间房嘅尺寸。咁、有咗间房嘅尺寸咧，佢先至去决定嗰个柱同柱之间嘅距离、就系调翻转嘅，同早期嘅先有柱再放榻榻米，就而家咧，如果传统嘅设计方法就系由榻榻米嗰度去变翻啲柱同柱之间嘅尺寸。 系，因为呢点我觉得其实相当特别嘅，即系你谂下，我哋今日讲建筑都会话啊，就咗街砖先啦。我哋嗰级几大咪就嗰啲街砖地砖有几大咪砌几大，都少会咁谂嘢噶嘛。咁所以喺呢一点上都几有趣， 即系好执着咯。佢哋对于榻榻米嘅尺寸嗰种执着， 咁呢个亦都系日本人咧，即系其实好执着嗰个，唔系净系榻榻米嘅，所有嘅毛数咧，即系一个标准嘅、有一个标准嘅尺寸，而去再变化出嚟唔同嘅柱间啊，或者甚至乎立面嘅尺寸啊，呢啲都系影响住日本嘅传统建筑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再喺嗰啲所謂嘅帳子、或者係活動推拉門以外嘅地方咧，有一個好緊要嘅空間。一般嘅書院做嘅建築，或者其實喺寢殿做嘅時候，都已經有出現嘅所謂嘅圓側啊。圓、就係邊緣嘅圓啦，側就係側邊嘅側啦。其實即係一啲有蓋嘅外廊。咁呢一個咁樣嘅有蓋外廊咧，其實就係日本嘅居室一個好重要嘅空間啊。咁佢可以話係室內同埋室外嘅庭園之間一個過渡嘅空間。咁一般佢嘅地板嘅高度咧，都係同室內差唔多係相同嘅，但係咧就會同出边嗰个庭院咧就高一啲嘅，亦都佢系用木板嚟到去铺个地下啦，甚至乎有时咧会用竹嚟到去铺个地板嘅。咁而下边咧通常会空咗嘅，所以咧你喺企喺个庭院嗰度咧会见到咧出边望翻入去呢个咁嘅圆侧嘅空间，一个有盖嘅长廊空间咧，你会见到佢底下咧就好似漂浮咗、空咗咁样嘅，或者甚至乎如果一般嗰啲咩武士啊或者忍者 片咧，好多时就会嗰啲刺客就会匿埋咗呢个原质嘅底下嗰度噶啦。 我呢个亦都系好常见嘅，即系无论系今次我哋影武者嘅电影又好，又或者上个星期我哋讲《辉耀机密语》入面嘅电影都有出现过，甚或至系好多我哋睇日本嘅 所有日本电影都 系啦，都会有呢一个原则嘅一个元素喺入面， 亦都好好用嘅呢空间。現實嚟講係好好用嘅，一般日本人呢都係會喺嗰度做好多嘢嘅，即係 casual 嘅、啊、一般嘅頭梁啦，或者係正式嘅，可能係真係譬如上級對住下級嘅匯報呢，就係喺個庭園嗰度跪咗喺度，咁佢呢就係、坐咗喺上面呢個原則嗰度，係啦，咁樣佢就未必會真係喺間房裏面㗎喎、坐喺好多日本嘅電影呢好好用嘅呢個空間，成日都用呢個空間嚟到做唔同嘅嘢嘅，咁包括呢個影武者呢，其實電影裏面會見到譬如 casual 嘅、影武者同信玄個孫去玩啦、或者所有嘅武将，佢哋一般喺室内去喺度研讨或者开会期间，突然间出边有个人去到个庭园嗰度去向佢哋汇报咧，汇报嗰人咧一般佢唔使入去间房里边，一般就喺个庭园嗰度直接跪低，嗰啲咁嘅武将咧自己识得行出去嗰个咁嘅原则上面去听佢哋去汇报嘅，甚至乎亦都影武者啦，佢去堕马之后咧，其实即时咧佢安置嘅地方咧就系喺个原则，就唔需要话将佢带入去间房里边嘅。咁呢一个咧喺建筑上面嚟讲，呢个系一个可以话唔系特别去界定佢嘅用途嘅一个空间，但系咧佢介乎喺呢个室内同室外之间咧就好好用嘅，吓亦都系一个过渡性嘅空间嚟嘅，亦都系可以话又会有自然通风啦，但系又会有上面屋檐嘅遮蔽吓，咁就可以有啲遮住啲太阳咁样嘅功能嘅。咁但系咧，头先我哋所讲嘅咧，未必系一啲单纯系呢个书院做独有嘅元素嚟嘅。而书院做独有嘅元素咧，一般咧其实系表现咗喺室内嘅空间，尤其是佢嗰啲家具嗰度嘅。而书院做其实佢同寝殿做之间最大分别就系寝殿做佢嘅一般家具咧都系可移动嘅，一啲独立屏风啊咁样啦。咁但系书院做咧，其实就将嗰啲咁嘅空间嘅家具咧就开始固定化，形成咗一啲嘅标准嘅室内嘅装置啊，譬如有所谓嘅床之间啦，床就系一张床嗰个床。咁我哋去到日本又系啦，见到有个床之间，可能参观的地方动个牌喺床之间，你又唔好真系走上去瞓喺度，当系瞓觉嘅床。佢呢咁嘅床之间，其实就系一般室内嗰个家居咧，佢会有一个高起咗少少嘅地方，咁所谓嘅床之间。咁呢个地方咧就一定唔会系有人企上嘅，佢通常都系摆啲紧要嘅装饰啊，挂幅画啦，或者系摆盆花喺度啦。咁另外又有一啲所谓嘅副书院啦，附属个附，附书院就系、其实就系窗台。咁另外有一啲叫做围棚啦，围就系围背个围啦，棚就系呢个棚屋个棚啦。咁呢啲一齐喺中国嚟讲叫做博古架啦，譬如即系一啲 open shelf 就摆一啲嘅装饰物喺上面嘅。咁呢几种嘅室内装置咧，其实正正就系书院做一个最重要，亦都可以话系同之前寝殿做系完全冇嘅一啲嘅装置，就喺书院做里面出现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Dan 同我哋咧详细咁样去解释咗书院做究竟有唔同嘅特色啦，唔同嘅部分啦。咁而咧，我哋可以从一个嘅建筑嘅例子入面咧，再去讲多少少嘅。咁我哋咧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系咧桂离宫啦。咁呢个桂离宫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应该系叫离宫啊嘛。咁应该系一个 皇 室 有关嘅， 有关嘅啦。咁佢未必系政治上面嘅，不过咧睇佢个样咧似系一种庭院啊。 似系俾皇上去即系享受一下，睇下啲月光啊，似系嗰种娱乐嘅感觉多啲嘅。 其实咧，佢原本咧只不过系一个亲王嘅住宅嚟嘅，而嗰个亲王咧当然都系好接近天王噶啦，即系佢系天王嘅仔啦，亦都后尾系佢嘅哥哥系做咗天王嘅。咁呢一个咁嘅桂离宫咧，就系由呢一个所谓嘅知人亲王啊，喺江户时代嘅初期啦，17世纪初咧起出嚟嘅。咁原本就系佢所谓嘅别墅啦，或者一个住宅啦，当然就包括一个好大嘅庭院啦。咁喺里边咧，其实佢主要咧系分散咗好多唔同嘅细小建筑物。不过里边咧有一间咧特别大嘅，有一组嘅建筑，所谓嘅书院群，或者亦都另一个名叫御殿啦。咁佢呢一个咁嘅御殿，其实亦都系构成咗几座原本系譬如分开唔同时间起嘅书院做嘅建筑物。譬如一開始有所謂嘅古書院啦，咁跟住一路形成咗，一路擴展咧，有由古書院一路擴展到有中書院啦，嚇樂器之間啦，或者再去到最後咧，有個咁嘅新御殿啊。咁佢哋咧喺外邊嚟睇咧，你會見到佢咧就好特別嘅個形狀，就係、是、好似我哋英文係叫 zigzag 型啊，或者中文你可以話之字型嘅，又或者雁行咁樣嘅形式嘅。咁啊見到好似九雅型咁樣喺外邊，每一個古書院就會形成。成咗个九雅嘅一个突出嘅空间，跟住就中书院就另一个突出嘅空间，跟住乐器之间另一个，跟住就御殿又另一个，咁样形成一个咁嘅 zigzag 嘅空间。咁呢一个咧，我又同电影里边咧，我又有啲嘅体会喎。其实咧，我睇《影武者》咧，有冇留意咧？佢好多行军嘅一啲咁嘅画面咧，你会睇到咧，黑泽明去描写呢啲行军画面咧，好少会见到佢啲咁嘅军队咧直线咁样去行。一般咧，佢慢慢咁行嘅时候咧，都系咧你见到佢 set 型不断咁样转弯嘅。你会见到佢喺画面上面咧就。形成咗好似一个个一浸一浸嘅一层一层或者一个 layer 咁样嚟到表现佢嗰个军队嗰个军容系首先系数量好大啦，因为如果一条直线咧未必会见到好多嘅军队，佢就系靠住喺画面上面一度咁样去叫做之字形咁样行咧，咁样嚟到去表现嗰个军队嘅盛大场面。咁如果讲翻呢个书院咧，书院群咧，其实呢几座咁嘅书院咧，其实顾名思义咧，都系类佢室内咧都系用书院做呢一种风格嘅，咁表现嘅就系、是、基本上主要都系铺满晒榻榻米啦，主要系用方柱嘅形式去分呢啲咁嘅空间啦，亦都会有好多嘅帐子啊，呢啲咁嘅推拉门啦，亦都有最重要嘅就系书院做典型嘅，譬如头先讲过嘅副书院嗰啲窗台啦、床之间嘅凹位啦，嚟到摆一啲重要嘅装饰物啦，或者啲围棚啊，去摆一啲咁嘅古碗啊，嗰啲咁嘅装饰嘅空间咧，都可以喺呢个书院做里面见到嘅。咁但係呢个咁嘅成个庭院呢，其实就唔单止书院做嘛，佢其他有好多座，譬如松琴亭啊，吓呢啲咁嘅其实就叫做茶屋嘅一啲独立嘅建筑物。咁喺桂离宫里面呢，就分布喺佢不同嘅地方，亦都中间呢有好多嘅水池啊去贯穿啦、啊。最特别嘅或者最代表到呢个桂离宫嘅美学风格呢，除咗书院做之外，另外呢亦都出现一啲茶室嘅风格，或者另一个名叫素记屋嘅风格，係更加之朴素嘅，亦都系你会见到多啲自然嘅，譬如佢嘅物料见到系可能好薄嘅漆啦、啊。或者你会露咗一啲竹嘅颜色啊，或者屋顶呢都系一般会用齿漆一啲木皮啦，或者更加多嘅系用一啲茅葺嘅，见到啲茅草嘅，全部就构成咗呢个好自然嘅一个桂离宫嘅空间，令到我哋呢一般觉得去到呢个明明系亲王，甚至乎后尾亦都拨归咗去天皇用嘅空间呢，就完全同中国嗰种譬如清代嘅皇家园林嗰种，哇七彩缤纷啦，好多对称啦，好大嘅体量啦，咁去到嗰度呢就一般好似啲农家嘅建筑咁，咁呢个亦都系某程度表现咗日本嘅甚至乎去到最高层嘅天皇啊皇家，佢哋都偏好住呢一种咁嘅好朴实嘅好融入大自然嘅美学嘅观点嘅。 咁我哋呢今集嘅建筑意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而下一集呢我哋就会呢跳出京都咯 ，Stan， 我哋会喺第二度睇一睇系嘛？ 都系京都嘅南边嘅另一个城市啦，大阪 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或者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旅游城市啊，唔少香港人都去过啦。咁咧，究竟大阪嘅建筑又有啲咩特色呢？咁啊，下一个礼拜一晚嘅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你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